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网上流传贴文话，接种疫苗如果不弹走全部气泡的话，会导致心脏出事或者脑中风。事实上，医护人员在注射疫苗之前必须确保针筒和针嘴里面没有空气。此外，接种新冠疫苗是采用肌肉注射的方式，所以不会将空气注入血管里面。市民如果有疑问，应该向医护人员查询，千万不要轻信网上虚假的疫苗信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再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 早晨，早晨，星期天时间来到早上的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啊！今个朝早咧，继续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希望咧轻轻松松陪你度过两小时，你都用一个咧开心愉快嘅心情嚟开展今个星期啊！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就约24度，咁啊而家咧就23度啦。咁即系话咧都应该系凉凉地嘅天气啦。如果你一早一晚咧都要出去嘅话咧，咁就记得咧要带定件薄外套傍下身，咁又或者咧带定啲披肩啊、颈巾啊，因为有时咧即系吹一吹，又或者系俾雨淋一淋嘅话咧，就可能会咧有啲牙烟啊，好容易会冷亲啊、病咁就唔好啦。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身体吓，咁啊记住啦，晚上咧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吹清劲嘅东风。咁啊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而本周中后期咧大致就天晴嘅。咁即系话咧都仲有几日可能会有啲毛毛雨啦，或者有时会落雨啦。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带定雨具出身。如果咧傍住身咧有把遮咧就安全得多啦。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咧去到一啲冇瓦遮头戴又横风横雨嘅地方，都唔知点算。咁所以不如咧就拎一把轻轻地细细啲嘅遮咧，可以摆到喺袋入边咧，咁就会比较方便啲啦。现时咧，室外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69%，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汗，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翻。放空所有愿望。哒哒哒哒哒哒，莺莺燕燕岁岁红红，融融合合，风风花花雨雨年年，毛毛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仿雨 生死一刹那，仍维持他的优雅。往年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剛才那首作品不知道会不会是你的心声呢，那曲名字叫做今天我不想做嘢，它是 Manson。 风扇到风机已伴很熟，你又会落索，必要着凉花费无烟花，我便假想你像我紧张，期待一眼成风，似戏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饭高敬仰，咁香也得我一个能代你欣赏，难同能有怪谁对永恒有疑虑，谁无情便妄想谁，三天两夜一对，到这里双手沉睡，无情烟火还在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相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孤

全部太难攀，一天失一日望失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佢质，人在游戏质，同你个缺失从未怕。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更真，传递那个真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 呢个矮妹是边个呢？佢是丽英，送上佢的矮妹正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已故菲立亲王的丧礼在温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长子王储查理斯、次子安德鲁王子、幼子爱德华王子、查理斯长子威廉王子和从美国回国的弟弟哈里王子，以及威廉的妻子海特等皇室成员 出席。丧礼开始之前，全国默哀一分钟，出席者穿着深色礼服，戴上黑色口罩，并非按传统穿着军服。丧礼结束之后，菲立亲王的灵柩移送到圣乔治教堂地下的皇室墓园安葬。根据英国防疫规定，主要丧礼仪式只能够举行50分钟，出席者上限是30人。按英国君主制，菲立亲王的丧礼可以按国葬规格举行，但是皇室早前发声明表示，依照菲立亲王的个人意愿，并且获女王批准，加上防疫要求，葬礼按皇室规格举行，而非国葬。本港有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曾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这一名63岁的男病人曾经分别在3月10号和4月7号在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病人其后在7日之后，即是过去的星期三，采集的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仍然正在进行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发言人说，根据药厂的资料，接种科兴疫苗之后需要时间给身体产生抗体，利于防新型冠状病毒。接种者需要等接种第二剂疫苗14日之后，才可能获得有效的保护。本港发现首宗传入社区涉及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29岁男子，上个月19号由迪拜到港，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检疫期间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他之后到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的朋友屋企居住，星期四做测试的时候确诊，并且发现涉及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可能在迪拜已经感染，但是一直检测不到，又或者到香港之后才感染。又指他的病毒量高，担心会不会在社区感染。华美达华丽酒店员工和住客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百家士大厦全座居民已经获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日联合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美國和日本表明嚴正立場。發言人指出，美日嘴上鼓吹自由開放，實質搞小圈子，煽動集團對抗，完全是逆時代潮流移動，只是會被世人越來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本質和圖謀。发言人说，中方要求美日严肃对待中方的关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你最中意睇咩书？ 我最中意睇嘅就系百科全书，因为佢教识咗我好多嘢啦。全世界最大嘅国家系边个啊？之类嗰啲咯。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跑咗几公里，点解咁快抽筋噶？哎呀， 唉，真系渣！ 善恩，可能你体内唔够电解质。 吓，我身体入面有电， 唔通善恩你系机械人？ 错晒啊！不过呢度唔够时间讲，有咩咧就留翻喺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慢慢解释啦。到时会有我周家俊， 有我李慧贤， 同我赵善恩。 咦，点解你啲抽筋突然间好咗嘅？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紧地理学博士学位嘅 Dila。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Dila dan saya berasal dari Surabaya. Saat ini saya sedang sekolah S3 di Hong Kong d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 jurusan geografi. Jadi di sini saya belajar mengenai geografi. Dan riset saya di sini spesifiknya mengenai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atau disebut juga mengenai perubahan iklim, yakni mengenai penangkapan, pemanfaatan, dan penyimpanan karbon dioksida. Jadi karena saya dulu sebelum sekolah di Hong Kong pernah bekerja di perusahaan minyak dan gas nasional Indonesia, dan saya merasa bahwa selain energi merupakan pilar penting dalam negara, seringkali energi juga lah yang menyebabkan berbagai macam permasalahan di dunia, termasuk perubahan iklim. Wah, 听到都觉得非常厉害啊！究竟地理学嘅博士学位系做啲咩嘅咧？佢话佢系专研究二氧化碳嘅捕获、利用率同埋储存嘅。因为他来香港之前呢，就在一间跟印尼石油和天然气有关的公司做过啦。那他那时呢，就发觉能源除了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支柱，也都是气候变化的根源。那所以呢，他就想再加以研究啦。那你觉得要读这个博士学位有没有说要具备什么条件？而读了之后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 Yes, of course. Untuk menjadi seorang yang ingin melanjutkan studinya ke S3, hal pertama yang harus kita miliki adalah rasa selalu ingin tahu. Selain itu, kita juga harus punya sedikit banyak passion di bidang akademik dan tentu saja harus selalu pantang menyerah. Menurut saya, untuk salah satu skill yang kita dapat dari belajar geografi adalah skill dalam melakukan field work atau kerja lapangan. Jadi bagaimana kita melakukan survei, mengetahui kondisi lapangan, dan juga social skill kita, bagaimana berkomunikasi dengan berbagai kalangan dan juga melakukan interview. Itu salah satu skill menarik yang bisa kita dapat ketika kita mengambil geografi. 具备的条件方面呢，佢话一定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啦，对于学术界要有份热情，同埋唔可以轻易放弃。而佢亦都喺地理学当中学习到，除咗喺室内可以工作到之外，亦都可以喺野外工作。同时间，除咗咧佢哋要学习调查之外咧，仲要学识点样同唔同嘅单位沟通。嗱，咁最后啦，可唔可以都俾啲意见，大家应该点样好好保护地球咧？ Jadi untuk memproteksi dunia kita ataupun the world ya, the earth dari perubahan iklim, salah satunya adalah yang pertama, jangan membuang sampah sembarangan, lakukanlah recycle atau daur ulang, dan kemudian hemat listrik dan juga hemat air. 佢话要保护地球唔受气候变化所影响，首先就要唔好乱掉垃圾，尽量选用啲可以循环再用嘅用品，节约用水同埋电。想地球继续咁靓咧，一定要好好保护啊！每人做多少少，对呢个地球已经有好大嘅改变噶啦。今集多谢晒 Dina 嘅分享，下集不如讲下你喺香港嘅生活同埋感受啊！今集多谢晒 ，thank you。 我哋开始听下今朝早嘅电话咯，早晨。 系，我系姓萧噶。 吓，萧先生你好啊。 我叫做 Alfred 啊，喺三藩市打嚟嘅。 哦 ，Alfred 喺咁远打电话嚟嘅，点解？ 系啊，因为你哋系咪啱啱朝头早早晨啊？ 系啊，我哋而家就系香港时间嘅六点几钟咯，朝早嘅六点几咯。系 啊，你哋嗰边系几点啊？而家？ 而家呢度应该啱啱三点半钟咁上下，晏昼 吓，晏昼嘅时光 系呢个星期六，星期六 吓，星期六 星期日， 我哋星期日啦，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解咁远都要越洋打电话翻嚟香港电台啊？ 哎，因为我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啊嘛， 多谢多谢。 晨光第一线，我都听咗你好多年噶啦。 哦，多谢多谢， 阿芭比，我听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就。保育西質今次早打到我打電話入嚟。 係啦係啦，我都覺得哦，好得意啊！咁遠打一通電話嚟，一定係有啲嘢特別噶啦。 係啊，有啲嘢特別就係、是、同你哋開心下先，講個笑話你聽先啦。 好啊好啊，你講嚟聽下。 係啊，咁等下大家開心下啦，朝頭早係咪？ 嗯嗯。 咁咧就講打疫苗嘅，打疫苗嘅。咁呢就我哋美國打疫苗咧，就有一個叫 Pfizer， 因為叫做 Moderna 最出名噶啦。 嗯。 Johnson 暫時就停咗咁樣， 係係。 咁有一個人咧，就喺北京咧，就移民咗嚟呢個嘅三藩市， 嗯 嚇。咁佢咧啲英文就比較都係普普通通啦。 嗯哼。 咁人哋問佢啦，你打咗邊隻啊？咁樣，佢對於嗰個 Pfizer 佢就唔識得讀啊。 嗯嗯。 Pfizer 好難讀嘅嗰個字。 嗯。 咁佢用咗前面嗰個字母，咁你一聽到佢嘅國語嘅音咧，人哋一聽到佢咁讀啦，咁講佢即揞住个鼻就走咗人啦，点解咧？佢话我打 P 啦，我打 P 啦咁样。 哎呀，即系吓亲系嘛？ 系吓亲人咯。 嗯， 咁即系讲笑啫。 嗯， 咁我就有两样嘅担心， 系 同埋两样嘅开心，同阿 Baby 分享下。 好啊，好啊。 担心嘅地方咧，点样咧？就系、是、美国最近咧，你都知道啦，嗰啲即系因为特朗普成日都话咩？中國病毒啊咁樣，我哋啲亞洲人啊，特別係中國人好多時都俾人欺負啊，佢哋 hate crime 咁樣。咁而家因為太多呢件事咧，好多地方都係 protest， 走出嚟抗議啊，咁亦都係咧，都自己要 self defence 開始，又買啲嗰啲胡椒噴霧啊，又整呢啲 personal alarm 啊，又教啲女士唔好咁夜出街啊，要有男仔陪伴。先至好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我太太，我第一个出街我都好担心， 系嘛， 系啦，咁我哋两个都退咗休噶啦，都成65岁咯，系咪？咁就喺大学教书咁样，咁呢个另外一个担心嘅事咧，就系呢个嗰啲枪击事件，最近你都听到新闻， 系啊系啊， 相当 周不时都有，系 系啊，每次仲即系都死唔少人添，都系实在好担心呢件事，咁另外咧就兩件開心事啦。咁最近因為我哋都知道 pandemic 啦，隔咗成年幾啦，我仔其實好早就諗住結婚噶啦。咁啊等到今年預備係9月，我希望佢可以係即係已經安排緊啦，預備緊啦。 係咪咩都係美國註冊同埋結婚啊？ 係啊，美國註冊結婚咁樣。咁就去嗰啲酒莊嘅做呢個係。大家 party 啊，或者再同啲即系朋友喺教会咁样，就系有呢个系聚餐咁样。 你哋嗰边都流行系咁样搞。我之前有两个朋友都系，有一个咧又系因为疫情，咁变咗本身咧就原定咗系去年会请我哋，比如话飞过去参加佢嘅婚礼啦，因为由细玩到大啲朋友，但系就疫情啦，就成年都搞唔成，就而家又系延到今年暑假咯。咁啊，希望又系顺顺利利啦，个个都。 我有个 cousin 喺试下，好似系网上结婚， 都系一个新尝试嚟嘅，都冇办法 尝试啦， 系咯。 咁只系影咗啲嘢俾我家姐睇嘅时候，都开心，但系问题根本冇机会摆酒啊。 嗯，系啊，系啊，呢个时势真系冇办法，唯有之后咯，之后再补摆啦，唯有。 系啦，系啦， 嗯， 仲有一件开心事咧，都要同你分享一下。 嗯，好啊。 我自己本身心愿咧，我都教咗书咁多年啦。 系 喺岭南大学啊，浸会大学我都有教过，先嚟美国喺呢个 Cal State 教书。 嗯， 咁咧自己嘅人生经历咧，好多嘢都系想留俾后一代咧，录咗音佢。 系。 咁最近我个仔咧就帮我整咗个 website。 嗯。 咁啊叫做 story1000.org 咁样。 嗯 咁里边咧我就好多个录音啦，大家如果上去咧系唔系赚钱，亦都系免费嘅，可以听。 嗯。 啊，同大家。 就系你啲上课嘅片段系咪啊？定系还是系你教？ 上课片段。我自己录音咧就系讲关于即系一啲故事啦。 哦。 好开心嘅故事啦，头先讲嗰啲故事咁样啦。同大家分享咁样，咁亦都可以咧就听咧广东话嚟嘅。 明白明白，我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即系无论系担忧定还是系开心事啦，我觉得都系一啲历练同埋经历嚟嘅。我都好开心今朝早咧能够遇到你，即系喺咁远打翻嚟呢一通电话。大家希望都平安啦，同埋健康啦。即系学你话斋，如果嗰边治安唔好啊，或者系各样嘢咧，真系要小心啲。即系希望呢一排过咗之后会好啲咯，嗬。 而家都未真正话可以放得心落，但加州咧就比较好啲。加州慢慢咧变成橙色啊、绿色、黄色啦，就可以全部开放。六月十五号啦， 系 呢个 Newsom 话就系咁嘅情况。 系咯，咁我今朝早同阿 Alfred 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嘅电话 ，Alfred， 保重啊。好啦，拜。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因为个电话开始有啲咔咔声、沙沙声啊。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睇下系边位朋友接入嚟先。早晨， 早晨， 早晨，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你叫我细 思 啦， 细思啊，好啊，好啊 ，Cecilia， 哦，好啊，好啊， 我 好啊，又得啫。细思点解打电话嚟嘅今朝？ 因为呢我家姐，我第三个家姐今日呢是去正日60岁生日。 哦，咁就祝佢生日快乐啦，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多谢多谢，本来呢我哋四姊妹呢是约咗话大家一起去旅行嘅，但是而家疫情关系，咁又冇得去旅行囉，同埋因为我哋都分散晒，一个家姐喺加拿大，咁我同我二家姐喺美国，咁佢自己喺香港，咁啊，所以今次就冇办法同我一起去旅行庆祝60岁生日咯。 本身你哋谂住去边度？系咪都系去啲远程啊？ 本来咧我想去嚟美国呢边，然后咧我就带佢去 New York， 因为佢未去过 New York 嘅，咁一直佢都想。或者是去夏威夷都得，咁即本来是咁样谂咯，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咁就希望明年，如果明年疫情 OK 嘅，咁我都想去或者过嚟美国，咁我哋大家一起去玩咯。 啱啊啱啊，我自己都系本身约咗个朋友喺美国玩，点知系去唔到啦，今年我都未去过美国，所以我都哎呀，同你家姐嘅心态一样啦，可能觉得哎呀有啲盼望，但系咧又觉得哎唔紧要啦，横掂都控制唔到啦，就由得佢好嘅时候先再算咯。 系啊，因 为 其实我好似譬如话我大家都六十岁生日，咁我哋又翻全部翻返香港同佢庆祝啦。咁我而家即系六十岁生日，咁我哋又同佢去咗日本玩。 咁好好啊，你哋即系几姊妹。明啊明啊，即系都想揾啲嘢一齐见一下，同埋咧，你哋感情真系好好、啊、喎，即系每一次嘅生日或者有啲咩特别，都好想见个面，即系未必话一定去旅行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能力有时间，咁啊，梗系可以四围去玩一下，影啲相留念啦。但系其实见一个面，你哋都应该好渴望嘅。咁所以希望真系唯有等个疫情快啲过嘅时候咧，咁啊世界各地嗰啲状况都稳定咧，先至可以适合安心飞咯。如果唔系咧，其实你搭飞机都好担心，好似嗰阵时初期啦。即系因为一架飞机上面可能咩人都有，咁你又会，香港冇事啫，或者美国到时如果真系冇事啫，咁其他地方嘅人咧，咁即系好难可以杜绝到嗰个又再爆发嘅风险，咁所以可能都真系要静待一段时间咯。 系咯，但系最惨就系话，即使我哋够胆翻嚟香港，哇！但系要隔离21日。咁21日啲假都已经冇晒啦，咁点见亦都冇可能， 系啊，冇办法啦。 所以都只能够系等待啦，冇办法啦。除非你话你真系可以有一个月假嘅，咁即系隔离完之后咧，可能仲有几日见咁啦。但系都好辛苦，我觉得咁样。 唔系唔得咯，21日太辛苦啦。你话我隔离7日，一个礼拜，咁我哋都会考虑下。 系啊系啊系。 但系如果21日咁短，甚至真系冇可能，即系除非连我都退休埋假，都唔使做，全部香港就得咯。 啱啊啱，明啊明啊。 我系希望咯， 系啦， 我大家都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咁啊。即系我都相信好多人都希望，即系见到啲家人啊，即系尤其是喺外国。生活的人即真的很渴望回香港，即见下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啊，这是我们即最大的愿望。 是啱啊啱，我都好明白嘅啫。我自己屋企都有长辈系喺外地，咁而且可能身体都唔系几好。其实我哋都好想飞过去睇，但系真系奈何学你话斋，我都冇咁多日假啫，即系隔离完之后都已经翻嚟，咁所以变咗，真系好无奈地就只能够系喺远方嘅问候啦。有时好挂心啦，咁但系都只能够暂时用住啲通讯设备先啦，亦都要乐观啲咁样睇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挨过咗。这个疫情咁就可以真真正正咁样咧，唔会咁有负担地去见一面啊！哇，即系消费唔起嗰啲时间太多啦，要去隔离或者要去等嘅时候，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即系个个都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喺度。不过亦都要谂住一样嘢，就系当个个都可能好似我哋咁咧，有啲地方想去，有啲人想见咧，可能到一恢复嘅时候咧就爆晒棚。哎呀，真系 系啊，呢咁严啊，不过。其实如果可以恢复翻，其实都可以帮，即系帮助下啲航空业啊，即系同埋其他嘅人。即系其实系一件好事，虽然可能到时系好贵啦，但系帮我哋心想，即系令到佢哋可以复工啊，或者所有嘢，其实都一件系好事嚟嘅。即系大家互相帮忙，同埋即系最紧要啲人就系大家一定要合作咯，唔好话唔戴口罩啊，或者唔六即系距离啊。 系啊，啱啊，要自律啦，都要 系咯，好多时即系啲人话，好似冇乜事咯，咁可以去玩啊，咁其实系好明显咯。 系啊，我都好同意你嘅讲法，所以我而家个礼拜见到个街咁多人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咁我唔出街啦，咁样咯，唯有我避咗个人潮咯。即系虽然你话系咪好高风险咧，又未必嘅。我自己觉得，即系睇下你嗰区会唔会本身系可能有啲传播链，或者有啲隐形传播者啦。但系我哋永远唔会知道有冇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我就唔放心啦，我就宁愿我自己唔出去啦，咁系咯，忍下先啦，我哋大家都 系啦，大家努力。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多谢晒细思嘅电话吓，好啦，我哋要赶紧接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睇下边个打通先。早晨，哇，你可能要熄咗个收音机先，因为我一打开个你个电话听嘅时候咧，就哗哗声 ，feedback 得好紧要。你系边位啊？ 啊，得唔得啊？听唔听到啊？ 得啦，而家可以啦。点称呼你啊？ 早晨啊 ，Bobby。 早晨 啊，好开心啊！咁啊，可以打到电话俾你啊，因为我第一次打啫，都系。 系啊，点解有呢个冲动去打嚟咧？咁 系啊，因为今日咧，我先生同埋我仔仔生日啊。 啊，同一日生日啊？ 系啊系啊， 哇！呢个摆明系天赐俾你先生嘅爱情结晶品嚟噶。 因为我老爷都系嘅，其实不过老爷就走咗啦。 系，好有缘分啊！但系 系啊，咁啊嗰阵时咧就试过佢哋做生日咧，就即系一齐三个一齐做咁样咯，就一个蛋糕就搞掂啦，咁啊唔使分咁多钱。 好特别，真系我好少听会咁啱线择中，都系同一日。 系啊，所以咧就都好开心啦。咁因为一路都系你嘅拥趸嚟嘅，即系 多谢你啊！ 听住你个节目啦，咁样咁啊谂住到喺度谂住啊。今日其实就休息，咁就可以喺度打。如果平时翻工咧，可能就冇时间。 哦，系啊，系啊，系。 咁系啊，所以都好开心啊，真系打多谢你。咁时间都无多啦，咁我就祝老公同埋阿仔佢哋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都想点唱即系歌俾佢哋嘅，咁但系歌我就谂唔到啦。咁希望你哋帮我拣系啊。 我阵间7点之后补翻一首歌送俾你哋 吓。系啊，太开心啦，系啊。咁我就23号咧都有一个

愿免去有责难，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尽使节奋，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尽使节奋。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色架，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 你咪揸紧 GTA 啊？ 机子，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通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就是去玩，放弃点去玩，仅有十样给你拣，我好精湛，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要听晚狮子瞓，你不中要玩到狮子瞓，喂咁过瘾点眼瞓。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格先生，我知道你咧就好中意咧四围睇下啲社交平台嘅消息啦，或者系关于印尼姐姐啊、印尼嘅新闻同埋消息啦。今个礼拜你又揾到一件咧，都几我觉得几有趣，但系又几离奇嘅事情、啊， 同埋真系几爆噶呢个消息。格 Ravi 喺个社交平台啦，同埋啲格格门里面，同埋我觉得香港人都会留意到呢一个新闻嘅， 系 就系、是、之前都话系有一個 report 咧，係話有四個印尼姐姐， 嗯， 就係、是、做家庭傭工嘅， 係 就喺自己假期嘅時候啊，啲紅日子啊，或者自己出去休息嘅時間嘅時候咧，應該就租咗間賓館，咁、 嗯、 四個人咧就係、是、經營咗一間無牌嘅整牙嗰啲診所， 係、嗯。 系啦， 嗱，我要问清楚先。你头先讲咗嗰几个印尼姐姐，本身系喺香港做紧印尼嘅佣工嘅， 冇错， 即系做紧家佣姐姐嘅， 冇错。 系咁，呢个系佢哋真正嚟香港嘅正职啦，我可以咁讲。虽然唔应该有副业啊，但系我只能够咁讲，佢嘅正职嘅就系喺人哋屋企嗰度做一个嘅家佣姐姐。 系啦， 好啦，咁佢哋系趁住放假嘅时候。 冇错， 就去租咗个地方啦。 系， 嗯，四个人合力去做呢件事。咁你头先就系讲话开咗个宾馆嘅房间嚟到做牙医诊所。 冇错。 哦， 系。 咁就呢個四個姐姐就而家就被拉咗啦。咁就好多啲嘢都佢哋應該都係好麻煩㗎啦。咁就邊做呢，就呢四個姐姐呢就開呢一個無牌個診所去整牙呢，好大個問題係呢個姐姐係是咪真係香港做姐姐啫？原來去印尼嘅時候咁叻，已經係學過醫啊，或者做過牙醫嘅咧、 我啱啱就係想講啦，即係嗱，你知啦，我哋有時聽私家星期天咧，咪好多人嚟讀嗰啲博士啊、學士啊嗰啲咧，都係讀唔同嘅行業噶嘛。咁會唔會有機會其實佢哋係兼讀緊呢個學位，又或者係咧係喺印尼本身咧？因為有啲真係噶嘛，譬如本科畢業生係做牙醫嘅，或者係做護士嘅。嗱，因為你話四個嘛。咁你如果系租住一间房，咁应该未必系四个牙医啦，可能系一个牙医或者两个牙医，跟住两个护士咁样啦。咁样咧，会唔会系咁咧？如果唔系佢啲架撑啊，或者佢啲道即系嗰啲道具点样嚟咧？ 系啦， 佢都要有啲嘢噶嘛。 系啦， 会唔会系读嘅时候已经我已经有呢啲噶啦，医生袍啊、听筒啊，喂，整牙嗰啲工具都唔嘢少噶。 系啦，好复杂，同埋真系要消毒啊，同埋真系好多好多步骤，同埋成日要更新噶嘛。 系啊， 系啦，原来咧唔系嘅。呢、這個四個格格咧，真係四個格格嚟嘅， 即係普通嘅格格嚟嘅， 普通嘅格格 係冇呢啲醫療常識嘅。 冇話之前讀過啲幫人整牙嗰啲，因為印尼都咧為咗呢一個新聞，我直情做埋 research。因為印尼自己本身咧係有兩個，一個真係牙醫嚟嘅，真係讀醫嘅，真係已經係全部畢業曬啊，攞埋牌啊，真係牙醫開一個診所，同香港冇分別。另外一個咧係叫做整牙師，呢一個。佢系冇读过医或者系做牙医嗰啲，但系佢系有嗰一个 skill 同你整牙，咁就有啲嘢佢做唔到噶啦，即系如果做手术啊嗰啲嘢佢唔会接，但系佢都系可以开一间铺头啊或者一个地方嘅，但系呢一样嘢咧都系有要去政府嗰度挂牌嘅，同埋佢哋自己都有 union 嘅，咁就话咧呢一个系印尼个长久历史咧都有呢样嘢嘅， 所以反而有两类嘅， 两类嘅，但系两类都有牌嘅，但系呢一个即系系冇唔系医生嗰啲，系嗰啲整牙师咧就。喺一段時間嘅時候，2004咧，如果冇睇錯嘅話，就話係有試過印尼政府就話，不如我哋唔要呢樣嘢啦，就cancel 咗啦，因為係比較即係做整牙嗰啲醫生嗰啲會好啲，但係咧因為係有好大班人已經係長久歷史，同埋有 union 就話我哋如果唔係咧打爛咗飯碗，所以就後屘傾啊針啊同政府收，而家都仍然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係新舊嗰啲人就可以續牌嘅，但係新嗰啲人聽講就係好難好難攞到牌。印尼情況係咁樣 嘅。嗱，我自己聽咧，你講呢個印尼嘅情況，雖然啊即係好似好远啦，我亦都未必会有机会去印尼整牙啦。但我感觉就系咧，唔知系咪香港咧就唔会有呢两条路啦，即系香港唔会有整牙师系唔需要读医噶啦。 系啦，印尼姐姐听清楚啊！ 咁我咧就硬系觉得，即系因为你始终牙咧，我当你话你有嗰个技巧去处理牙齿啦。我只是覺得那個技巧只能夠是去到刷牙或者是撩牙咯。我覺得如果你是沒有一個醫科常識來到，譬如去到說補牙啦、剝牙，甚至太得人驚啦，即是你所有要可能觸及到會有神經啊、血管啊，或者是牙的動動，其實你可以是引致很大的問題的嘛。因為你牙床那裡其實有很多神經啊或者是血管，你可能是如果動到一隻牙的話呢，令到你的面壁又不頂啦，面壇又不頂啦，甚至乎是可能影響了很多其他的身體的功能啦或者器官的。所以我自己呢就絕對不覺得一個不考醫科的牌呢是可以做牙醫呢件事是合理的啦，呢個是一個我諗香港人的角度啦，我自己的角度啦。 係。 咁但係 OK， 咁你話印尼如果有啲整牙師，咁我唔知道佢嘅嗰個範疇係去到邊啦，即係剝牙包唔包呢， 就要睇翻佢自己覺得佢自己得唔得。 識唔識 啊？如果佢唔得嘅話，佢都會叫你，不如你去過隔離嗰個牙醫啦。我做唔到呢樣嘢，因為佢自己都驚佢有牌噶嘛。 但係照計咁多年，應該會發生過一啲事情係即係，搞唔掂啦，可能佔到 佢隔離啊你咁樣，隔離有牙醫啊。 好啊，咪同之前嗰個神醫一樣。 但係起碼佢印尼嗰度，佢都 假假地都有牌，咁譬如話有啲乜嘢事嘅時候，佢都驚，又係啦。但係你都要記得，真係想唔繼續呢一個行業㗎啦。所以新人係比較難做呢樣嘢，所以如果印尼嗰啲新人或者家家啲仔女想做呢一行嘅話咧，你就要讀醫啦，你就唔好諗住真係求其，唔係求其嘅，都有個 procedure 嘅，唔係求其嚇。印尼嗰度係可以嘅，但係香港當然唔得啦。香港係冇呢啲咧，係可以自己去嗰度有牌啊，或者唔係讀醫嗰啲咧，係可以同人哋整牙。香港冇呢件事啊嘛。 我相信你就算係印尼有個牙醫牌啊，你喺香港都可以執業啦。 冇錯啦，呢樣嘢重要。咁咧就嗱，格拉瑞呢一個新聞咧，喺格格嗰度咧，真係格格都討論得好激烈啦。咁我知道香港人睇法同埋格格人睇法都係有啲係真係幾一樣嘅，就有啲就話咧嗱呢一班人咧係無牌啦，喺賓館添喎，你整牙你點會喺賓館？ 唔係嗱，我頭先都已經諗咗好耐噶啦，即係你賓館應該照計得一張牀啫，就唔會有呢個牙科嗰啲牀啦。 佢係好求其有， 又唔知有冇燈啦， 因為佢嗱。同埋佢唔係一個通常，如果你整牙格 baby 會唔會哇齊齊整咯？一間房成十個人整啊，梗係唔會啦。 點樣齊齊整啊？ 咁嗰一個賓館咧係有四個所謂嗰個 格格啊嘛，你話 格格嚟嘅。咁佢整牙嘅時候咧係哇好多人一人。同一個 patient 啦，去個客， 即係四個人瞓喺一張床，然之後一齊整㗎。 有啲等緊嗰啲有十幾個人喺間房㗎，分租。 哦，唔係先，我第一樣嘢好想問嘅係，全部幫襯嗰啲人係咩人嚟嘅咧？ 梗係印尼格格啦。 哦，咁佢哋幫襯嘅原因係因為即係啲牙有啲問題，想去 check 下。 有幾種㗎？有啲係真係啲牙有問題啦，有啲係真係係好想美白啦。 嚇！ 有啲咧係想箍牙。 不過業務好唔清晰喎，我覺得。 有啲想箍牙啦，所以好唔同㗎。 箍牙都有設備 呢樣嘢。呢四個格格係點樣學翻嚟先？呢樣嘅重要啊，格拉比喺邊度學翻嚟先？得唔得先？實在 嗱，我自己覺得咧，任何你跟住嚟學，你唔係走去考咗牌咧，我自己作為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咧，我就唔相信嘅。而且即係呢個世界實在太多騙案啦，我會覺得好唔安全咯。你冇理由攞自己嘅健康同埋生命嚟到冒險噶嘛。咁所以我自己就即係當然啦，如果俾著我揀，我就一定唔會嘗試去一個咁唔合理嘅地方做一件咁奇怪嘅事。即係你話，就算你唔好話賓館啦，你就算五星級大酒店，你同我講話去整牙，我都唔會信啦。 咪係咯，咁原來呢四個個格格咧係夠膽咧 喺边度学咧？到底系啦， 喺嗰个 U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 嗰、那个好多片睇嗰个 channel， 好多片嗰、那个 喺嗰度学， 喺嗰度学翻嚟， 喺 YouTube 学整牙， 冇错， 唔系嘛？学嗱，你头先讲紧个业务有箍牙啦，有 补 牙、 补牙、 美白、美白牙齿啦， 系啦，所以而家 咁都有得学， 所以咧，真系我。睇咗個報道，個個啲格格都喺度咧，就覺得係哇， 咁唔使啦，嗰啲去幫襯嘅格格自己睇片學咪得咯。 所以咧，就我喺屋企嘅時候，我都有同我媽咪講：你嗱嗱嗱嗱，你啊睇咁多啲片啊，你最多咪仲即煮翻個味送俾我哋食，你睇下人。识同人哋补牙，识同人哋美白嗰啲。 咪住先嗱，但我想问一下，咁到底佢哋嘅服务系正常定系唔正常，所以被揭发呢？ 就因为我谂系有啲嘢嘅，所以系就有嗰个 report 咧喺嗰度咧， 即系有人举报嘅，哦，即 系 发现咗，可能觉得咦，嗰啲怪怪地嘅，翻去补完只牙之后咁。 嗱，咁嗰度 comment 嘅时候咧，我就当然睇 comment 啦，网民嗰啲 comment 系最好睇嘅，咁就话咧有啲人话，唉，喺香港嗰度睇牙医，喺嗰度补牙贵啊嘛，同埋变做我要自己俾分分钟千千蚊咁样，我又冇钱，咁啊去佢嗰度补咯。咁佢就有話嘅，補完咧就好平幾平好多嘅，係幾百蚊啫補牙。咁就話補咗咧一個星期後咧就甩咗嘅。 哦， 咁咧始終都要去翻牙醫，都始終都要俾翻幾千蚊去補翻嘅。 其實我想知佢哋平成點咧，有冇講？ 幾百蚊咯， 咁都要幾百蚊啊？ 係啊， 都大概有人讲过系未，总言之系$500嗰个 range 啦。有个人，有个人就话一个星期咧就甩咗啦保嗬。有个星期咧，你话有个 comment 就话你一个星期咪好咯，我保咗咧两日啊，我咬个 notebook 啊，你知个 notebook 咩啦？咬虾片啊，虾片就系话都甩啊。都要去找翻醫生，都要同翻僱主講，僱主帶去醫生再。 不過好彩佢哋唔好再第二次幫襯，即係唔會話，你嗰個補牙藥水甩咗，你幫我再整一次啦咁。 哦，我唔知佢夠唔夠膽再翻。 定話先補咗幾次？ 但係去到，但係有啲人就話，我都諗住去嘅，但係咧，我去嗰度一見到咧，我即刻掉頭走，就覺得好驚。呢一個價格就醒目啲啦嚇。 係咯。 咁有個第四個嗰個咧，覺得呢一個 係真係會去都唔係幾醒噶啦。 好黑人驚，好黑人驚。佢就話咧，佢有個朋友就去嗰度咧，就想箍牙。 嗯。 咁咧就箍咗啦 ，OK 咗啦， 整埋添啦， 整埋咗，咁就覺得。OK 啦，咁就冇嘢啦，走啦。咁隔咗唔知一段时间咧，同另外一个 friend 出街嘅时候咧，个牙个钢线啊，突然间断咗啊，喺个口腔嗰度断咗。 嗯， 佢话真系好乞人惊，几乎吉亲自己个口腔。 嗯， 同埋嗰阵时喺街嘅就断嘅，咁嗰阵时已经系揈下揈下啦，嗰个钢线，咁就谂住要点啊，咁样谂住要。剪佢啦，就揾教剪剪啦，剪唔 教剪系剪唔到， 剪唔到， 要揾剪钳喎。 咁后屘咧就去嗰啲五金铺咧就买剪钳，咁就求其剪咗先。佢话几乎咧系吉到自己个嘴唇啦，同埋佢话好彩而家咧就戴住口罩，所以咁样揈下揈下咧，冇人见到，冇人见到。如果唔系咧，真系好乞人惊。佢话一来系对嗰个价格好乞人惊，但系第二佢啲 friend 见到咧就觉得系好好笑，就笑到佢不得了，就有呢一个 case 啦。所以就 其实好危险啊！即我都谂起，如果你话系用钢箍嘅箍牙方式啦，因为佢正常嘅箍牙方式咧，就应该系左右两边大牙后边咧，先至系个铁线嘅头同尾嘅，因为佢由头围到尾，由左围到右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唔知佢断嘅地方喺边度断啦。如果佢中间断，你话突出嚟骨，即系刮到嘴唇，亦都系一件恐怖事啦。即系证明你前面嗰条铁线系唔受力嘅，原来会弹出嚟会断嘅。如果你喺后边断，其实一样危险，你分分钟真系一啃咗落个喉咙度咧。是很大件事的，所以我就觉得即这些所有的你不要说它合法和非法行先，其实是那个生命的安全行先。我觉得首先是你帮衬了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你想想无牌经营，其实它未必有你想象中以为它有的那些医学常识，也都未必有它自己应该知道怎样去处理的正确方法，例如处理伤口的正确方法。你补牙都还好彩，我觉得叫做甩咗嗰嚿嘢出嚟，就当算啦，黐个贴纸或者黐个引水纸甩咗啦。但你头先讲嗰啲，譬如箍牙啦，或者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剥牙咧，呢啲真系好得人惊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希望大家亦都自己小心啲。香港咧，其实我哋就冇分话咩叫咩整牙师啊， 冇呢 系冇呢样嘢噶，只系得注册嘅牙医嘅啫。咁所以你入到去个医生嘅时候，你都仲要睇清楚个医生唔系真系注册嘅医生。 同埋补牙都惊噶，阿 Abby 个里面嗰啲清洁得唔干净。如果当佢快快脆脆甩嘅话，你可以再去嗰度清洁翻，去翻正式个医生嗰度帮同你搞翻。 头先都仲未问格先生，佢啲道具喺边度买嘅话， 佢就话喺另外一个 I 字头嘅社交平台 咧，唔系嘛？ 佢嗰度突然间套套翻嚟咯。 我阵间上去睇下，系咪真有啲咁嘅嘢买先？即系害人不浅啊！不过即系奉劝各位，真系嘅，无论印尼姐姐又好啦，香港人都好啦，你去即系做一啲嘅医疗嘅程序之前咧，必须要确认你去嗰个执业嘅地方咧系有牌经营啦，而且嗰个人系有相应嘅专业资格去做呢件事，你先至好去帮衬。希望印尼姐姐真系要小心啲啦，唔好再有下一单呢啲新闻啦，因为一啲都唔有趣，其实系好危险噶。 Kejam kau kepadaku, kau mengkhianatiku. Salahku memilihmu di antara mereka dulu. Ku keliru.

狗都好驚主人幫佢剪指甲，一見到啊雞飛狗走咁啊，其實都可以解決到嘅。 轉個角度睇啊，如果你可以令到狗狗享受剪指甲，大家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咯。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份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方法有好多，你会拣边一个？ 当然可以，但为何又要自愿搁浅？前进 遗憾和后悔的事人人都有的啦，老实说未必可以好像先知这样避开的，但我们绝对可以好像 Jill 这首新歌这样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即使再难再痛苦都可以继续向前行。作曲 Randy Chow， 填词由 Oscar， 编曲 Randy Chow 黄少敏，监制亦都是 Randy Chow。 怎可改变憾事和后悔不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卫斯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37，继续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神秘花季格先生， 花季格 Barry， 花季 Hong Kong， 花季德文德文，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一路喺度讲紧即系牙医嘅嘢啦吓，咁啊不过咧即系如果趁住今日假期外出，除咗个整牙之外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不过就记住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同埋咧一定要自己勤洗手啦，做好啲防疫措施，同埋要戴口罩。我就非常之即系如果见到啲人咧系剥低口罩喺街度饮嘢食嘢嗰啲咧，我就觉得唉、哎、真系好危险啊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希望如果格格都系即系知道你哋放假嘅时候长时间嘅，但系如果你可能真系需要啊食嘢啊或者系剥低个口罩饮嘢嘅时候咧，你即系尽量都要去一啲冇人咁多人经过嘅地方啦，只能够咁样啦。如果你话饮啖水咁都情有可原嘅，明白嘅。但系就唔好即系剥低个口罩，然之后喺大街大巷野餐啊，又或者系慢慢食咧，咁就真系好危险啦。我自己。觉得咁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啲，注意住呢样嘢啦。 Iya sih, karena kalau seandainya sekarang ini juga masih harus tetap ya waspada dan juga jaga jarak sosial, tetap juga harus jangan terlalu inilah ya santai atau tetap kita harus waspada,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jangan ke keramaian, kerumunan,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pakai hand sanitizer karena kita masih belum selesai kan melewati virus ini, jadi kita jaga kesehatan kita sendiri dan orang sekitar。 咁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同埋干燥噶，最高气温约24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而本周嘅中后期咧大致系天晴噶。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63%，再加埋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 验证生效。 Sekarang suhu udara 23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63% dan ada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ya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4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hari ini kebanyakan juga di kering ya dan juga tidak ada curah hujan dan ke depannya 1-2 hari akan hujan dulu tapi pertengahan minggu sampai ke belakangnya akan cerah. Tapi malam ini ya ingat bakal ada hujan 1-2 kali mungkin dan juga agak berangin. 剛才呢格先生就讲到即係嗰个牙医嘅问题啦。咁格先生都问咗我一个问题㗎。佢话啊格 Barbie, 你觉得如果嗰啲本身係喺嗰度接受过服务嘅人应该点做呢嗱咁当然就係讲緊一啲可能需要持续去跟进嘅服务啦例如係。 箍牙啦。 咁点算好呢 点算呢 咁 就这个是要讲正经那些还是要讲笑先 不是我刚才是有那一刻是真的有想过的这个不是讲笑的我那一刻刚才 是想如果你说那些格格的用具是在、社交平台、网购回来的而你又说那些的、技术或者补牙整牙的方法是在 YouUp 那里学回来的那是不是可以集两家之大成自己上去看看怎么救自己呢 哇唔好啦咁啊已经第一次被人哋咁样安上去嘅时候已经呢样嘢都一个系大嘅 question mark 啦。不单单单一样luar biasa besarnya。咁你如果系真系要补返旧嗰啲整返好嗰啲呢你真系唔好自己再整啦。冇真系呢或者呢系觉得呢啲唔得我逐个用嗰啲嘢自己。 我其实系冇可能嘅讲真。 好啊。 你想想你剪头发你都不够胆的时候呢即是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呢我就一定会去返啲有牌经营嘅专业牙科医生呢同你搞返掂佢。虽然呢你都预咗喺入门口一定可能都被人闹㗎啦即係冇搞错你必须整啲咁嘅嘢返嚟呀咁。但係呢即係你都要必须地去搞返掂呢件事先啦。因为我觉得呢你始终呢其实除咗你话嗰、个跟进问题系你头先讲嗰啲话出咗意外呀或者出咗事譬如啲牙嗰啲铁线断咗呢啲问题衍生出嚟呢就算你嗰个嘅箍牙服务，我当你真系到而家都冇事啦。你需要明白，你箍牙就算系任何方式嘅箍牙，即系譬如你钢线嘅箍啦，或者系箍嗰啲系透明胶嗰啲啦，定还是系即系好多嗰啲咪话系一个牙套咁样嘅箍牙嘅，全部都系需要一个跟进嘅服务嘅。嗱，我自己反而觉得咧，如果你用隐形牙箍咧。可能都仲好啲啲，因为咧你嗰个箍咧，通常咧嗱，因为我自己系用隐形牙箍箍牙嘅，嗰、那个咧就医生基本上一开始咧已经将你去到箍完嗰一副嘅牙箍咧俾晒你噶啦。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你系呢一种咧，即系因为冇入侵性噶嘛，你纯粹即系你当好似戴一个牙箍牙套咁样嘅模式咧，呢、這个你都仲反而可以自己逐个去换。因为如果真的已经订做晒吓，假设佢系 OK 嘅话，冇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箍铁线或者系另外嗰啲咧，你都系需要处理噶嘛。而且处理嘅方法咧，你唔好谂住真系自己剪。我就未见过有人可以伸个剪钳入去自己只大牙后边剪个铁线尾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都箍过嗰、那个钢线箍嗰个牙噶。我自己咧就算系你话约咗个医生，可能一个月去复诊一次咧。其实那条铁线呢你已经是突晒出来的了。我都试过条铁线是插咗入去个牙肉入面。跟住我是长期都搣自己块面囉即搣返块面嗰个肉出来等佢唔好夹住。所以我就諗如果你是真係用嗰个铁线箍牙嘅方式嘅话呢我相信你如果个铁线一长咗你已经冇办法自己处理到㗎啦。我嗰时都有諗过㗎可唔可以自己试下剪咗去呢咁。但係你係冇可能伸到个剪入去只大牙度囉。就算人哋帮你都好危险因为你如果一处理不当嘅时候呢嗰、那个铁线好似我哋头先话就係一剪断佢跌咗去喉咙个位置。 哇 咁係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嚟㗎。 所以呢阿比呢个都要呼吁啲印尼姐姐呀。譬如话呢係搵唔到呢个四个啦当然啦吓。佢譬如话係我箍咗㗎啦阿比。然后呢我就真係淨係后面嗰一条铁线啫。阿比你帮我啦。 我唔会帮你嘅，格先生。 嗱，佢个 friend 都唔好帮佢啊。 系啊，千祈唔好。 因为印尼姐姐嗰啲有啲好啦，我就帮你同你剪一剪。 系咪就好似你话斋去五金铺买把剪钳啊？头先嗰个。 冇错啦，咁同你啪一声啫嘛，我自己剪唔到，咁 做 friend 嗰个唔好做啊！呢个动作， 呢个动作系好危险。其实最危险系呢个动作啊！即系你话你拮住最多都系痛啊，但系如果你条铁线入咗喉咙咧，就真系大件事啦。即系你谂下之后几恐怖？佢如果要经过你全身，然之后先排翻出嚟，我当你好彩啊！你中间已经可能千疮百孔噶啦，或者拮住咗喺中间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冇办法，你要讲得恐怖啲。 所以真系咧，如果系真系有啲价格去咗呢一个地方嘅咧，而家真系第一时间，你系一系就同雇主讲，揾翻正式个牙医去嗰度再整翻好佢、 嗯。 因为当你唔系箍牙嘅，你喺嗰度补牙嘅或者洗牙嘅，乜都好啦，佢用嗰啲工具唔知干唔干净。 系啊， 所以你真系变做好多嘢，你都要 check 咯。我咧就 一来啦，即系嗱，你有啲人会觉得，诶、哎，可能都隔咗一段时间应该冇嘢嘅咁，但系咧你冷不防。你本身嗰个补牙嘅技术咧，即系你唔知道佢甩出嚟嗰一下系点，会唔会又啃咗落肚咧？又或者如果佢本身嗰啲物料本身嘅来源咧，都系已经出咗啲问题嘅时候咧，你最好最稳阵，如果你真系想最悭嘅方法啦，你都去翻一个注册嘅有牌嘅牙医嗰度，起码俾个检查费啦。其实检查费可能都系几百蚊啦，同你去嗰度帮衬一样啦。咁你确保你系而家个状态系良好，你先安心噶嘛。如果你悭咗几百蚊，然之后你亦都提心吊胆，你话几唔抵咧？我觉得就更加唔抵咯。 斯。曼农市位于印尼西爪哇，有山连山的意思， 属于高原盆地的曼农，海拔较高，气候舒爽，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每年降雨量接近2000毫米，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 1920年代经过荷兰殖民政府的都市计划发展，曼农摇身一变成为美丽的花城，更有爪哇的巴黎之称。 1955年苏卡洛总统选定曼农，举办第一次以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国际会议，简称曼农会议，成功塑造所谓的曼农精神，令到曼农的国际知名度大增。 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曼农迅速成为西爪哇广阔种植茶、咖啡、水果、蔬菜的富裕小镇。 时至今日，曼农更加成为印尼生产纺织品的重镇，吸引到不少外国品牌工厂进驻生产。 不单止令曼农成为印尼最大的服饰加工区，亦都造就曼农衣着特卖场的蓬勃发展。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当然咧，每个星期都有啲重要嘅资讯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噶。 Semua perangkat gas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itu sudah harus yang diizinkan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harus ada merek GU-nya. Jadi kalau perangkat yang sudah tua atau yang tidak ada merek GU berarti sudah melewati waktu lah ya. Harusnya diganti dengan yang ada merek GU-nya. Jadi harus diatur juga, diinspeksi teratur setiap 18 bulan sekali. Jadi untuk detailnya silakan kunjungi website EMSD。 是的，这个关于是电器安全须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到机电工程署的网站了解多一些相关资讯。另外也有一些防疫的小贴士要提一提大家的。 Jadi yang untuk jaga jarak sosial dan lain-lain kita tadi juga sudah sebutkan, tapi untuk penanganan COVID ini di rumah kita juga harus 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juga. Jadi tetap harus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ya kak, dan juga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dan juga penanganan untuk tisu dan masker yang habis dipakai juga dibuang ke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Ingat sering-sering cuci tangan。 大家记住啦，即系喺屋企嘅清洁咧，都同样重要嘅。头先咧，较早前都提咗大家，如果你要外出嘅话咧，就记住而家咧都依然有限聚嘅人数啦，都系四人嘅。咁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咧，就只能够约多三个啦，就唔好约咁多人啦。 嗱，头先格巴比你都话啦，我哋出去食嘢嘅时候咧，啲格格咧要留意啦，唔好咁多人嘅时候，同埋要食得快啲。但系今个月咧，如果系啲格格系伊斯兰教嗰啲咧，就应该出街咧就唔使饮嘢，亦都唔使食嘢啦，因为开始斋戒啦，格巴比。这个斋戒月是4月13号应该至到5月12号。 为什么突然之间今早上呢，我就问格先生，我好像发觉呢最近社交平台呢多了很多这些、叫人家举手有没有参与这个 fasting 的那些 pose。所以我就想，斋戒既然开始了，可能又要即希望、今个礼拜呢反而没有说太热啦，或者没有去到太晒，就令到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不会太辛苦啦。因为我都记得有很多、譬如说中暑或者是真的热到晕到 到暈啦，或者係缺水嘅情況出現啦。咁都希望大家好好留意住自己身體啦。如果你話平時處理家務或者係雜項工作嘅時候咧，都要真係量力而為。如果係因為齋戒嘅時候咧，可能食嘅嘢會唔同咗，或者食嘢時間唔穩定咧，甚至乎因為你要好早起身或者好夜先至去食嘢啦，以致到你個生活作息唔同咗咧，大家都要多多注意嚇，留意住自己嘅身體。咁希望咧你都可以健健康康，百毒不侵。格先生，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六点到八点再见噶咯。 拜格 Barbie， 下个礼拜见，拜拜。 Akhirnya kita ada di akhir yang menyakitkan. Ku sadar kita telah melangkah terlalu dalam.Dari awal